那我们讲到麻黄汤呢，我们就要当个乖宝宝，就这个汤既然这么有力量啊，那它的禁忌呢我们就要很小心。那些禁忌我只是快速的带过一遍啊，我今天的课当然不会跟大家很仔细的谈，因为我的这个课我的原则上是希望能够一条一条按顺序教，去感受一下张仲景写作的那个文法的脉动啊。但是那如果条文自己把它拆掉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们先看一眼啊，就是看一眼就知道这个要注意就好了。这个第七卷的这个18、19条，他说呀，18条他说卖符井的人呢照理说要发汗，可是如果身体重呢心悸的话就不可以发汗。其实这个发汗呢也不一定是麻黄汤了，大青龙汤也会发，但是身重啊单独的话不能构成不发汗的理由，因为我们感冒很多人身体都是重重的，但是身重加心悸就不可以，因为心悸往往是心阳虚，对不对？心悸什么感觉啊？就坐在那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动。那其实我们平常，我有时候在床上躺着啊，其实我常常在床上躺着，我这个躺在床上我会想要感觉一下我现在心跳怎么样啊，我感觉不出来啊，我的心脏像死的一样啊。就是平常我们没有心虚阳虚的时候呢是不太能够感觉到自己心脏在跳动的，可是心阳虚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肉体的心脏在跳动，那这就是心悸啊。所以有心悸的时候呢不能发汗。那另外呢他就解释原因，他说这个人会心悸是因为尺中脉微，也就是他的肾脉呢很弱，心阳虚是因为肾阳虚，所以呢就是尺脉微，这是麻黄汤的一个禁忌。那朱校你帮我在黑板上写上心悸尺脉微五个字啊，直行写下来，心悸尺脉微啊。然后呢另外19条呢他也说如果尺脉跳得很缓慢的人呢、哦、也不可以发汗，这个尺脉迟的人呢代表他的容气不足，血少血弱啊，所以这样的人一发汗这个人根本血分子太稀薄撑不住这个发汗的。所以呢那这个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记得，就是记得心悸跟尺脉迟尺脉微啊，尺脉微后面再加个迟，就尺脉迟也是，就心悸的尺脉迟尺脉微，这些都是麻黄汤不适合发汗的这个情况。就像以后医案会发给同学的那个宋朝许世维的医案啊，他就有一个他的故事，就是他有一个病人的麻黄汤症，然后呢他就发现他那个病人尺脉很弱，于是呢他就不愿意用麻黄汤发汗，因为许淑伟用经方是很乖的啊，他就是张仲景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他就帮他开这个加了当归跟黄芪的建中汤啊，就是归芪小建中，大家一直补一直补，补到有一天呢那个病人的尺脉哎变得比较有力了他才发汗，可是他补的过程花了他10天，然后那个病人的家属呢就在那边说怎么还不发汗怎么还不发汗，到了10天是趋近要骂脏话当场翻脸的地步，然后才一汗而愈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耐心啊，就是当尺脉迟微的时候就吃这个小建中之类的药啊，就是把它补起来。为什么说小建中，为什么不说真武汤，为什么不说理中汤，因为啊这个麻黄汤它发汗除了动到阳气以外会动到容气营气啊，那这个容气营气都是属于血分，所以要比较滋阴的补阳药，像小建中汤是一个比较滋阴的补阳药，那这个真武汤理中汤呢就是比较是纯补阳的，那补了之后血还是干干的啊，那这样就没有大用。所以呢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们看麻黄汤的另外7个禁忌啊，我们看56条开始，这个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助教你帮我写一个咽字，就是只要写头一个字就好，写一个咽字。然后呢 咽喉干燥的人为什么不能发汗？我们说人的六阳经都会上到头，但是呢人的阴经就不一定会上到头了。那比较关系到人的身体的基本能量的是三阴经，就是所谓的肝脾肾三条经，对不对？那这三条经不上到头，可是会上到脖子，所以这三条经都在这边。如果这三条经都很虚的话，那你这个区块就会干干的。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它等于在喉咙如果是很干的，我们说麻黄汤桂枝汤的标准症最好都是口中和，如果你的喉咙这一块地方是干干的，就代表你三阴不足。而这个三阴不足其实它在标示的是少阴不足，因为如果我们读伤寒杂病论再仔细一点，会发现张仲景写到厥阴经怎么样不对的时候，那个发干的地方在舌根不在喉咙，所以就是厥阴跟太阴还可以排除，主要是少阴肾，肾太虚就经不起发汗，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阳气，一发汗整个人变成黑洞。所以呢喉咙干咽不可以。那另外一个是淋啊，帮我写一个淋字在隔壁，写一排这样过去，淋。那淋家不可发汗，那为什么淋家不可以发汗呢？淋家就是这个人呢三天两头啊在尿道发炎的人。如果这个人三天两头就在尿道发炎的话，代表他的下焦是湿热的。那这个下焦一直在湿热的状态的人，你一发汗，发汗一定会损伤津液，对不对？那他已经有火在那边了，你津液再忽然少掉了，那他的火会怎么样？就大烧了。那大烧的结果就是会便血，那便血就可能是尿血啊，就是那边会烧到破掉。淋雨的淋啊，你没有课本是吧？这个一三四就是那个卷七至五十七条啊。那再来五十八条啊，他说疮痂虽生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那你帮我写个疮。那这个疮痂就是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在长疮，其实长疮而不好这件事情，你会想象这个人气有多虚，对不对？而且疮是一个身体表面的发炎，这个发炎它一定会消费掉你的血，对不对？会让你的身体很干燥的，像你如果身体这里那里在发炎的时候，你一定是口干舌燥的，对不对？这精液都被它用掉很多嘛。那在你的精液已经损失很多的时候，你再发一个汗，那没有精液的这个人就进入那个痉病，就是他的精液不足，全身僵直抽搐的这个痉病了啊，就是葛根汤转脑膜炎的那个病啊。所以呢应该说转脑膜炎要用葛根汤医的那个病啊，所以呢就不可以。所以你身体这里那里在发炎的这个疮痂是不可以的。那另外呢衄痂不可发汗啊，帮我写一个衄。那衄痂就是三天两头在流鼻血的人。那这样的人他其实那个头部的这个血管啊大概都已经形成一种流鼻血的结构了。那这样的一种状况的人呢，一发汗的话，他这个头部的这个血就会忽然被抽干啊，他就是，那到底什么道理以后再来讲，就至少常流鼻血的人不能发汗。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这前面什么疮痂衄痂都包含在里面的亡血痂不可发汗，就是如果你今天捐过血再去得麻黄汤症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啊。就是你有失血之后不能发汗，因为麻黄汤很耗损你的血液里面的能量啊，写个血字好了。那再来呢他说汗痂重发汗，这个汗痂重发汗其实是在标示另外一个余粮丸的汤症啊，余粮丸的症。不过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很容易自汗盗汗的人，那你也别发了吧，因为他已经平常汗水就已经损失很多了，他没有那么多给你发的，所以你写个汗字啊。那另外呢他说病人有寒腹发汗，胃中冷必吐逆，宋本是写必吐回啊，吐蛔虫。那这个 就当一个人的这个中焦是很虚寒的，我们说麻黄这个药会剥夺你身体的阳气，对不对？它把身体里面的阳气拿到外面来挡打敌人。那如果你里面已经是冷掉的，那你再用麻黄汤这样拔一下，其实可能会不适当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平常啊，就是脾胃非常虚冷的人，可能你要先吃好补脾胃的药才能发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咽淋疮衄血汗还有一个寒啊，那这个七个禁忌呢，其实我记得从前在学校学的时候啊，我们老师有编一个小口诀啊，就是这七个字呢，他把它写成这样子，他写成咽淋疮衄血汗寒一样，就是说还有你知道，你想象一个鬼故事啊，就窗边起了浓雾了，然后起了浓雾了，然后呢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然后这个窗口出现了女人的影子，让你怎么样，血汗都寒掉啊，就咽淋疮衄血汗寒，这样就非常容易记。然后血汗都吓到寒掉以后会怎么样呢？会心悸迟迟为啊，就是脚都软掉啊，心脏砰砰跳，就是把这整个鬼片的剧情想进去，那麻黄九禁就记完了啊。那所以就是这样子呢，是麻黄九禁。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身体有所虚损的时候呢，是不一定适合用麻黄汤的。那这个不一定适合用麻黄汤的情况呢，就会有几个可能性啦。比如说一个是照许叔伟的法啊，就是用吃补药把它补到可以了再发汗。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他幸运的话，他根本就不形成麻黄汤症，他可能形成那个有汗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症，那这样子就桂枝加附子汤就解决了。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讲义那个29页下面的那个宗孟晨提出来的那个陈淡安的针法啊，就是合谷跟复溜。他就因为如果呀，这个针法要教我们用什么补法泻法啊，怎么捻针啊，什么烧山火透天凉啊，我都觉得难度太高了。那这条我选这一个内容我选是因为他说平补平泻，我想平补平泻它比较简单哦，那我们可以来下一下。那这个平补平泻就是平补平泻，就是你针捻一捻让你觉得有酸麻的感觉就算好了。那通常这两个穴道我想用一寸针跟寸半针都可以用啊，就是下的差不多这么深吧啊就可以了，你只感到下到自己觉得酸就可以了。那合谷同学大家都蛮清楚是哪里的，就是我们虎口的地方嘛啊，这个地方是合谷。那要找合谷的话，你把这个手掌这样子看一下，觉得诶这边这个肉有一点突突的啊，然后就手也不用这样子下，就是大家在这个角度，然后呢针就这样拍进去捻一捻。那合谷是大穴嘛，很好下，就是要觉得酸也很容易啊，所以合谷下去然后针下拍进去，然后捻捻针让自己觉得酸酸的就 OK。 那复溜的话呢，我们复溜是足少阴肾经的一个穴道啊。那复溜它是在三阴交后面一寸再下来一寸，那我们一般同身寸，我们说这个四个手指头的宽算三寸嘛，那你就抓它的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是一寸啊。那三阴交怎么取，同学还记得吧？就是我们要取得精确一点，就先从腿的外侧取到脚骨，对不对？摸这个小腿胫骨上来，觉得有凹凹的地方是，那凹凹的地方往后面摸，那个骨头跟肌肉的交界点是三阴交，对不对？那三阴交的反面的那个骨头跟肌肉的交界点就是脚骨，脚骨的反面就是内侧啊，是三阴交，三阴交也在这个骨头跟肌肉的交界点。那三阴交取到以后呢，你再往三阴交后面再退一寸，再下来一寸，那里就是复溜了。那复溜啊是这样，有的人很好取，有的人不好取。我的复溜算蛮难取的，因为我的小腿的肉有一点厚，所以摸不出肌肉的纹理。如果你肉比较薄，摸得到肌肉纹理的话，那就是穴道通常都在两块肌肉之间，或者骨头肌肉之间，或者两块骨头之间，就是说比较容易摸得精确一点。但是基本上复溜还不算是很难下针的穴啊，就三阴交后面一寸下来一寸。那 那这个拍针进去啊，然后捻一捻，捻到有酸麻的感觉，或者是他那个皮肤有红一小块，就是有得气。那两个手的合谷，两个脚的腹溜都下了啊。那他这个陈大安最后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腹溜能够温肾阳，生膀胱之气啊，因为腹溜是一个补肾穴，那合谷是一个能够开脾表的穴，所以补肾开脾表啊，这样子对于一个虚症的麻黄汤的患者比较适合。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这个燕翎窗女血汗寒啊，心悸迟迟为那种人啊，就是这个针法可能会比较适当。那当然他们的议案是说，就是房事之后得麻黄汤症啊，他不敢开麻黄汤，所以用这个针法，然后留针啊，留针多少分钟，留针15分钟啊，然后就差不多好了啊。那这个针法就是当有人遇到这个麻黄汤的禁忌的时候呢，我们取代麻黄汤的一种疗法啊，所以这边先跟同学介绍到这样。那我们呢再来看麻黄汤的下一条，这个第五条啊，太阳与阳明合并，喘而胸满者啊，就要念胸闷也可以啦，不可下也，宜麻黄汤。那我们呢现在已经知道太阳阳明合并的主症是什么样了，对不对？上次讲义29页最上面有给同学嘛，这个什么葛根伏肠表阳明，圆圆面赤额头疼这些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太阳阳明合并的一个表症。那当这个病邪呢又挂到太阳经呢，又挂到阳明经的时候，如果它有一个主症凸显出来，就会让你知道说这个病邪其实大部分在哪里。就是当你一个人是太阳阳明合并，而他的主症是很喘而胸满，当然太阳阳明合并的脉一定是偏于扶紧的嘛，啊，因为阳明的脉就比太阳脉有力，所以那个扶脉一定是很有力的，这已经不用讲了。那通常也不会有汗啊，所以脉扶紧跟无汗都已经蛮可能已经存在了。那他的主症是喘而胸闷，那这样一种呼吸不畅的状况出现的时候，那他是在标示着他的病邪呢还在麻黄症的区块。因为我们说麻黄汤是一个关系到肺的感冒啊，因为他必定因为毛孔束紧嘛，寒邪进来毛孔束紧一定会影响到呼吸机能，所以影响到呼吸机能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思路就要往麻黄这个方向去想一想了啊，如果它还在表的话。那所以当他的病邪还凝聚在表，而让这个人有这种喘气胸闷的感觉存在，那你就不可以把这个病邪当作是在里面。你不要说这个病邪啊太阳阳明合并，那我很自在啊，从太阳解也好，从阳明解也好啊，前门也可以放人，后门也可以放人，哦，不是这样的啊。因为阳明要用下法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他那个大便已经干燥成型了，他的病邪已经非常非常靠近那个大便了。那这样子你用承气汤把那个大便通下去，顺便把病邪拉走，这样才有意义，对不对？那如果他阳明太阳经的合并，他的整个病邪还弥漫在胸口，这个呼吸不顺，皮表束住，你这个时候去把他大便通了有什么用啊？所以他的病邪并没有跟大便那么靠近啊，就是邪还不在大便里面，你怎么能通大便呢？那是相反来说，如果是太阳跟少阳之间的话，有的时候一帖小柴胡汤就可以解决，因为小柴胡汤从少阳往外发嘛，顺便连太阳一起发掉，所以这个每一个经的这个调性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这边也是跳掉一个白虎汤的思考啊，就是庄仲景那个时代的医学，有的时候白虎汤不是那么被放到正阳明的框架，就像我们在太阳篇就学了那么多白虎汤了，对不对？所以白虎汤虽然我们现在都说哦，它是一个清阳明经热的主方，但是它是一不见得是放到那个完整的阳明病的框架里面去看待的。那所以呢它主要就是说两件事，一个是你的病邪都还没有到肠子面跟大便在一起，那你 通他的大便不会有用的，而且会伤到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既然他的病邪那么凝聚在表面，那你从表面开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啊。所以就太阳阳明合并，如果有喘而胸闷的症状啊，那就要用麻黄汤啊。那这个是知道一下。当然用麻黄汤一定要有基本的脉浮紧无汗这些条件啊，不要这些条件都没有啊，开麻黄汤就没有意思了。那再来呢，再下一条，他说太阳病十日已去啊。我们一般说一个疾病在一经上面的周期啊是七天左右嘛，那十天的话他打也该打了一个段落了。那你就观察他，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在家常自己生病就不会等他到十天了，对不对？在开始有病就赶快把它医好啊，这才是张仲景说的乖宝宝。那会有这样子的条文存在啊，恐怕是有一些病人呢、啊，在家里面撑了十天才请张仲景去看病，所以他会惊艳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最好就别惊艳到这样的事情了。当然如果是那种你学中医学的比较鸡婆啊，就是周遭人你都要医，那有人会自动来上门当你的白老鼠的，那可能也会遇到了。就他已经病了十天了，然后呢他的脉浮细而视卧，这是第一个可能性，他有分成好几个可能啊。如果这人已经病完了一个周期以上了，然后他的脉是又浮又细，然后又很喜欢睡觉的，那代表什么？他说外已结也啊，就表示他的这个表症已经解除了，说不定都不太需要医了。那为什么说脉浮细而视卧呢？这个我们说桂枝汤的脉或者麻黄汤的脉都是浮起来一整片的，对不对？那浮起来一整片，它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抗邪机能跑到最表面跟这个邪气互相对抗，对不对？那这个脉浮起来一整片，开始少掉一片又少掉一片，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身体在打完收工，对不对？就派出去的军队啊，可以回来两个部队了，然后明天再回来两个部队，就是在收工之中。那身体在收工，它的脉越来越细，越来越浮的部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代表它已经不太需要打仗了、啊、那所以身体是蛮平和的啊。那视卧也可以说这个人心情是不烦躁的，所以躺在床上可能跟你甜甜一笑啊，就觉得好像心情还可以。那因为视卧这个视这个字好像就做这件事做得还挺开心的啊。那个真武汤什么少阴病，那是脉浮细脉沉细但欲寐，就是只是想睡觉，好像不睡会翻脸，你知道那种情绪上比较负面一点哦。就是所以当他是心情平和的，脉浮细的，又想多休息的，那代表他的表症已经结束了。那如果他脉沉细而淡欲寐呢，那不晓不好意思啊，那已经陷入少阴了。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看人感冒第十天通常是少阴，就是每天都想一天到晚都想睡觉、哦、第十天刚好传到少阴，真的真武汤症很多。那时候有的时候是浮细，有的时候尺脉是浮起来的，真武汤症有些人尺脉是浮起来的。那这个就不用医了。那另外他就说，如果他胸闷胁痛啊，就是胸口胀，然后呢身体的侧面会痛，那就是用小柴胡汤。那我们今天是不讲小柴胡汤，因为小柴胡汤我想等到它有完整的条文的时候再来大讲啊，希望这次不要再花掉10个小时。那这个我们现在啊，可能同学会有一点担心说，哎，这个胸满胁痛上完这条你又不仔细讲，完以后我忘了怎么办？其实小柴胡汤那个主症很难再忘记了，就是等到我们这一条条上下去，小柴胡汤那个身体侧面的痛是不可能忘掉的主症了啊，就是要问诊一定问这里，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那我们就说胸口觉得闷闷的，牵连到身体侧面痛，那套一句比较低俗的西医的说法，就是什么淋巴这边是塞住的，那清淋巴最标准的方就是小柴胡汤啊、哦、所以我们先理解到这样就好了。所以这个身体侧面的这种压痛呢，或者是闷痛啊，通常跟小柴胡汤会有关系啊，所以就这样看就好了。而且小柴胡汤是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的方，就是像桂枝汤麻黄汤哦， 都是好像有一点，就桂枝汤也还好了，就麻黄汤有那种用错一次都不得了的那种感觉。那但是小柴胡汤是那种差不多差不多可以用就用了，你知道，就小柴胡汤的那个使用上面比较松一些。那这个，所以呢，那他说脉淡浮者与麻黄汤，其实到病到第十天了啊，这个人的脉还是清清楚楚的是浮脉，那这个脉其实还蛮厉害的啊，代表他的这个正气跟邪气啊，从得病的那一天就开始杠上，杠到今天还在杠。那这么厉害的正气跟这么厉害的邪气，好像可以用麻黄汤了，对不对？当然你要安心一点，你当然这个脉要扶紧啦。如果这个脉是扶缓而又有汗，那你明晓得桂枝汤可以解决嘛，那就桂枝汤啊。它只是如果它是无汗而脉扶紧的，那就比较确定可以用麻黄汤。那这个邪气没有被推出去的这个病啊，那有没有可能是桂二麻一什么桂麻各半汤症呢？当然有可能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桂麻各半汤有桂麻各半汤的症啊，对不对？什么发痒啊，那桂二麻一有什么一日二三度发热啊，对不对？它都有不同的主症，我们照出生病照出吃药也就好了嘛啊。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懒得分呢，好吧，那外观透内观一针嘛啊，那三种都包啊啊，就是大概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条就告诉我们，如果他的病邪跟元气啊相抗衡能够那么持久啊，那就麻黄汤发一发 OK 啊。那脉当然是要偏浮紧，人要偏无汗才能这样子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个很猛的方了啊，讲到大青龙汤了。这个很猛的大青龙汤啊，它我们先来看条文好了啊。他说第七条，他说太阳伤寒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啊。那同学啊，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用的桂林本啊跟宋本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桂林本这个太阳伤寒脉浮紧这个地方啊，宋本是写太阳中风脉浮紧，那桂林本写这个太阳第八条啊，太阳中风脉浮缓那里呢，宋本是写太阳伤寒脉浮缓。其实我对宋本的那个写法是觉得蛮头大的，因为临床上看到的状况比较像桂林本写的，比较没有那么像宋本写的，所以说不定真的是宋本那边有错哦。那但是呢，因为宋本的这个伤寒跟中风的位置是跟我们这本是颠倒的啊，所以呢读宋本的人就会看到哦，中风的人脉浮紧，伤寒的人脉浮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开宗明义是伤寒的人脉浮紧嘛，中风的人脉浮缓，那怎么这是倒得来的啊？于是呢，为了要帮宋本合理化啊，历代就开始发明所谓的三纲鼎立说了，就是三纲鼎立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字有一个怪的地方，所以就形成三纲鼎立说。三纲鼎立说就是说，风伤胃桂枝汤症，寒伤营麻黄汤症，风寒营胃两伤大青龙汤症，这样子。其实大青龙汤这个症哦，跟风寒因为两伤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严重的伤风或者是伤寒，然后包住了里面有热，所以那个跟营卫两伤不太有关系。只是呢，因为宋本写成那样，所以他就会说宋本是故意在告诉你中风伤寒脉，伤寒中风脉，代表这个人两种都中，才会两种症状都有啊，就这样子。所以就在后代对伤寒论的这个临床的分析就发现说，其实啊，张仲景自己讲的只有两条腿，就是风伤胃跟寒伤营，那个第三条腿是一只啊，可以拔掉。那我也觉得可以拔掉啊，就是大青龙汤不要以风寒因为两伤来理解它，大青龙汤症你就看着它的这个症，然后去看它那个方，就会觉得很容易理解的啊，没有那么可怕。那大青龙汤症呢，它是太阳伤寒脉浮紧，对不对？听起来很理所当然，是不是啊？然后呢， 发热无汗身疼痛，听起来更加理所当然，对不对？然后不汗出，哎呀，完美的麻黄汤症写在上面啊。那有什么不一样？跟麻黄汤症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多一个而烦躁。所以他第一条呢，他好像一个好像在写一个侦探小说一样，就是前面的所有的线索呢都让你指向这个凶手就是你啦，麻黄汤。但是呢到最后出现了推翻一切推理的解决定性的证据啊，就是上海论有时候我觉得张仲景是那种有点像名侦探柯南的作者的那种人，他的文笔上有一种推理味啊。那所以前面这一串呢都是跟麻黄汤症紧紧扣合的，所以你如果在临床上你要找大青龙汤症的话，你就要从看起来是麻黄汤的嫌犯里面去找啊，对不对？就你先要在临床上很清楚的辨识着出，哎，这个人他的疾病框架是麻黄汤的框架，那这个麻黄汤的框架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两个大青龙戴着麻黄汤的面具，好，你要把它揪出来，就这样子。那怎么样揪出这条龙的尾巴呢？就是这龙会烦躁的啊。那这个，那它的病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大青龙的病机就是啊，这个人受的伤寒的那个寒啊很大量，就是把他的这个体表的邪气啊竖得紧紧的，寒气把体表竖得紧紧的，当然也可能包含说这个人的胃气本来就很强悍啊，就是，然后竖得紧紧的。